述你夜里到了谁人，像离别那天你甘心再独居，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，但愿明白我像你亦了能面，感触成缘空虚，像情孤单的你太多负累，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，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，是你孤寂和心痛，如每滴泪擦过夜空，在这方车厢暖微风中，是我失落上冰冻，是这悲哀听众内心受你的泪和梦，街灯不觉中沿着我刹那后退，红着眼听你在分析当天爱侣，但是我自居令你活在从前，像情孤单的你太多负累，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，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，是你孤寂和心痛，如每滴泪擦过夜空，在这方双眼微风中，是我失落上冰冻，是这悲哀听众内心期望偶遇海角中，承受你上冰冻，是这悲哀听众内心。